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咁讲一讲珠三角啦，讲熟悉啦，珠海啱啱我讲完，如果呢我讲得唔好呢可以指正一下我。咁好多地方呢都系咁样，譬如一个发展啦，即系我唔好似肥妈咁流嘅啊，带你去肇庆端州区饮珍珠奶茶唔系啩，系咪呀？即系头先我讲，喂，去珠海梗系食海鲜啦，食蚝啦，啊横琴啦，啊台山啦，啊跟住咧就食娃娃鱼啦，以前啦，而家都识埋有得食啦。咁喺珠海嗰边仲有啲美食嘅就系田鼠啦。我而家今日讲咧就系肇庆，肇庆包含好大嘅，新兴云浮屈南都算肇庆，四会吓，那个叫做广宁。怀集最出名嗰个鼎湖山吓，呢啲都系肇庆，但系我哋一般讲嘅肇庆叫端州区，就唔好似肥妈咁流带你去嗰度食烧鹅，你黐线嘅。先讲肇庆嘅美食，先讲大嗰个经济形成啦，得够唔够时间讲呢一节？我上嚟肇庆，梗系食猪杂粥啦，大佬夜晚十二点钟嘅汤猪一。攞出嚟，哇！嗰周嘢，你第二日啊，朝头出去食噶，嗰个人都话俾你，喂，唔新鲜，唔系啩？一天光唔新鲜，系咧，唔新鲜。都好啦，俾碗猪杂粥我啦，食嗰碗猪杂粥你就死啦。我觉得非常好食噶，佢话佢唔新鲜，因为人哋食猪杂系半夜十一点几，即系夜晚十一点几去食嘅。啱啱屠房劏咗出嚟，攞出嚟仲热嘅，即系好似食牛肉喺惠州啊、深圳。啊，七楼嗰地方，佢攞啲牛仔肉啊，你摸上手啊，味道啊，即系咁软啊，仲轻啊，嗰啲牛肉啊，黄牛肉，清水打边炉，你点样烚都唔硬。咁你去到肇庆，梗系食猪杂粥啦，大佬，食白灼猪杂啦，尤其夜晚十一点几过后，喂，番禺一样，梗系啊，你讲呢啲咩都冇用，肇庆，吓、啊。靠山食山，靠水食水，砂糖桔。以前砂糖桔甩桔基本上呢是一个产业嘅，最平嗰阵时喺路边啊，有冒牌嘅两蚊斤。而家你喺香港卖八九蚊一斤，十几蚊一斤都有，系咪啊？因为嗰度系特产，土特产。而肇庆四会、屈南呢啲漫山遍野都系砂糖桔，因为运输嘅问题。物流嘅而家嘅道路开通咗，可以全中国咁去，所以啲嘢咧就越来越值钱，因为佢冇咁快烂啊。保存嘅技术系嘛，一个叫做柳橙，即系皇帝金， 肇庆膏药漫山遍野四回吓、啊，喂，呢啲真真正正产业嚟噶。我由嗰阵时见到一穷二白嘅四回，到而嗰阵时，唔好话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都唔止。第二，佢将个政策搬咗去马房港、高腰港收废胶、废料，全部喺呢啲地方上。我之前做节目讲过。所有嘅产业链就喺呢附近上岸，个政策俾你，咁大量呢啲嘢过嚟，一过嚟嘅时候呢，咁喺附近嗰啲做废料啊、废胶啊嗰啲呢，就喺尤其高腰同埋四户就冇咁多，高腰特别多，因为高腰其实好穷，虽然同肇庆呢只不过加条桥啫，好旺，咁高腰嘅水泥厂上次都讲，水泥厂多到不得了，咁有个话依家少咗，其实我都唔觉得少咗。因为你可以去高腰睇下，而家基本上呢所有嘅停车场卖车嘅全部都卖泥头车同埋卖啲田螺车。我諗呢每一个停车场起码都有四五十部全新嘅摆度。而家高腰 啊大兴土木。咁、啊、以前呢叫做即系大陆好兴嘅呢啲叫旅游城市，因为包公祠啦，即系喺端州区啦、鼎湖山啦吓、啊，叫做北回归线上嘅绿洲啦，啊，全世界嘅负离子能量最高啦，喺山顶嘅时候喺个湖上高，吓、啊、就好多年前都唔俾其他车上去，就净系电瓶车上去啦，即系电动车上去，其他车都唔俾。咁啊，多数搭电动车上到去，跟住咧喺个上高咧坐一阵，欣赏完风景咧就。买啲嘢食咧，跟住行路翻落嚟，其实唔高嗰个山，咁啊风景好靓，咁啊七星湖啦七星岩啦，咁啊成个经济喺附近啦，新世界带头喺湖边嗰度咧，就开咗个新世界嘅楼盘啊，别墅区卖到好贵啊，我而家讲紧系十五年前、十三四年前都卖到5000蚊一平方，当年而家真系好贵。而佢嘅产业有瓷砖啦，即係我讲緊係啲建材嘅市场啦，土特产啦，喂唔值钱喎、啊、土特产。霸王花、瓷石係咪，咩叫瓷石啦，係咪肇石，肇庆嘅瓷石咪肇石囉。出名霸王花、莲藕，全部都是呢啲嘅，系肇庆嘅淮山呢啲，全部都系肇庆嘅土特产。咁再加上肇庆啦，肇庆果蒸种，仲有一个叫端演，其实我真系冇讲嘅，因为我真系熟啊。端演吓四大名演，肇庆就出端演，写毛笔字吓。咁嗰阵时咧，成个肇庆咧最多咧就唔系香港厂，就系台湾厂。台湾厂大家都可能同埋福建老厂，即系咧喺嗰度有圣沙拉啊啲厂啦，吓咁咧有好多嘅鞋厂啊、国桥啊呢啲，喺端州区高腰仲多，咁有三大鞋厂啊，咁啊全部都系啊，譬如徽章厂、五金厂嗰啲，根本上系毒死晒啲地，即系先污染后重建。成个高腰，我话俾你听啊，净系做呢啲咁嘅叫徽章厂啊、电道厂啊，专系出口去美国。咁啊，所以咧，美国人咧就系仇人嚟嘅，吓毒死晒我哋啲地，全部都系吓、啊、自由神像啊、美国国旗啊，呢啲全部都系吓。咁啊，再加上啊几间啦，就系嗰啲叫做不锈钢厂啊。美亚啦，出名啦，美亚啊，不锈钢啊，吓喺呢度，咁啊，成个新兴都系不锈钢噶啦，你唔使问，所有厂都不锈钢，肇庆系其中一部分啦，咁啊，云浮就系两边啦，公路啦，全部都之前讲过啦，云石啊呢类型嘅嘢，全部都系即系见都见到，咁当然啦，不能不提西江河先啦，吓西江甜鱼啦，吓大家都香港啊，有啲。好多地方食啊，黄骨鱼咯，亚庆素咯，个产业系咁样形成。后尾四会咧做咗呢个大旺工业园之后咧，就好多咧就用大旺工业园嘅名义咧就叫做 打大單，即係鋁定廠啊，好多基本上咧就係沖合同啊啊各樣嘢。而肇慶嘅發展咧，因為肇慶係一個端州區，佢其他地方都窮嘅，都廣陵啊、懷集啊，去過都知啦嚇，啊龍母廟啊呢啲。啊，屈南啊，更加系山区之用山区，因为再过就已经系广西噶啦，十万大山，所以咧佢就形成咗个墟市，隔离附近所有嘅经济吓，买嘢出入就喺晒端州区，因为端州区就政府所有嘅部门喺晒呢度吓。咁其他可能冇咁旺嘅话，因为最差嘅时候咧，喺四会搭的士系两蚊起标，跟住改。在肇庆是四蚊起标，啱啱有的士的时候，你有两蚊是什么钱？是不是这样形成，跟着慢慢就香港人是少一点，台湾厂我刚才讲了，即全部都基本上都是台湾厂、啊、聚集了，那很多人台湾人为什么来到不够你地头蛇斗，又没有亲戚朋友，咁啊，好多时候之前节目讲过啦，就系搵啲靓女啦，娶咗佢，唔好娶咗佢啦，即系搞掂咗佢啲二奶三奶，又同佢睇厂，以后咧打关系咧就佢哋搵人，系咪啊？每一条村都分钱，当年而家更加犀利啦，因为变咗一个墟市、楼房城市，咁但系咧发展都系麻麻地。即是发展得是麻麻地。其实整个大湾区可能经济发展最差就是肇庆。它有两个港口，即是马房港、高腰港都好啦。内河船落嚟蛇口转船出各啲厂，或者落嚟香港转船啊，跟住又出去外洋啦咁。但因为我成日都讲啦，路通财通，是吧？这个不是只是中国人讲，是外国人都讲，是吧？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有些人讲，哎呀，大湾区你觉得现在中美贸易战影响这些地方，那我都讲了，影响一定有，但是不是影响得这么犀利呢？未来六七年甚至十年，我都唔觉得可以喐到成个广东省呢十几个城市。咁就讲返肇庆先，因为肇庆做一样嘢，大佬去江门荔枝柴就唔使特登做次节目啦，肥妈，你嗰啲咁嘅楼盘广告大湾节目真係无线，真係笑到你真係碌地啦啊！我哋有分㗎，食烧鹅就江门，是咪啊？黄鳝饭啊，就是台山，或者唔好搞错喎、啊。去肇庆啊，梗系食麦溪里麦文里啦。条鲤鱼啊，一开咗佢蒸啊，成个出边都系油嚟噶，黄色铺咗一浸噶。喂，大佬，你真系啲节目求其做，真系冇意思啊！仲系啲唔识嘅去肇庆饮珍珠奶茶，我唔觉意喺屋企睇到，我真系火到嚟。去到个农场嗰度，仲要限买几多翻嚟食蕉啦？你啊，仲要老友开限卖，系嘛？吓、啊，即系肇庆啊，买鲜榨花生油啦，啊，都唔识嘅真系。咁我咁讲啦，肇庆就一个咁嘅地方，但系因为佢不能太污染，污染就喺高腰嗰边，喺四会。怀集港陵呢啲，甚至端州区鼎湖山，因为佢哋呢个就係一个叫做旅游城市，佢定位咗，即係中国係咁样嘅发展，全部个定位工业城市、旅游城市啊，几多星级啊，各样嘢咩非文化遗产啊，呢啲全部都有嘅，咁佢就四星啊、五星啊咁样，咁全部都係咁样做。肇庆啊，教台湾厂，但你啲台湾厂所谓大呢都係假嘅。因为一间台湾厂我諗最大嗰间都係三千人到啦。啊，甚至呢喺云浮路上啦。咁、啊、有几间专做呢个美国 Nike 嘅鞋呀、啊、衫呀、啊。 的工厂加工厂 有三间。咁佢哋加埋都係七千人到，已经係肇庆嚟讲呢除鞋厂最大㗎喇。几间大鞋厂加埋都冇一万人。而呢笪地方呢同其他地方有个特点。即係譬如珠海嗰嘢呢其实好多外省嘅人。但係肇庆呢係唔一样。点解呢端州区有啲钱啦唔好有钱。但是因为其他的地方即是我先讲啦屈南呢啲地方啊云浮啊广宁怀集都好啦係比较穷。好多人呢除咗屋企企业呢佢就留咗落嚟端州区四会啊呢啲地方搵钱打工啊佢哋通常嚟讲都系做本地人所以飲食文化都仲系广东文化好难买呀我今日呢整个重庆烧鱼先。而家当然有啦。但是相对少。而嗰陣时四会得意咪肇庆得意发展呢就係建材市场同埋呢个高新科技市场即係话呢去嗰啲呢卖对讲机啊卖电话嘅市场啊批发中心呢就全线呢就喺嗰度。咁而当年嘅南海帮啊经过江泽民个仔江绵行带队投资喺南海带资金上去肇庆。我讲嘅十三四年前。令到肇庆房地产同埋所有嘅嘢火红咗一阵子。咁呢两年呢就开始跌返但係呢近呢两三年定位咗大湾区之后呢好多喺佛山啊其他嘅地方包括广西在内啦尤其广西啦。只要你夜晚过你就知㗎啦尤其过年嘅时候呢好多人揸电单车啊个老我孭住老公后面孭老婆老婆孭住一个跟住呢仲有一个抱住喺前面绑住一间五口跟住沙煲冷餐咁返个广西㗎啦。其实好近。咁广西嘅投资落嚟啦。整个广西边皮十万大山嘅基本上好多嘅村好多嘅镇嘅物资呀。即是进口有本地的物资 啊一些日用品啊各样东西。好多基本上呢就是肇庆呢我们叫内运车即是那些啊川州过省啊那么揸去这个广西边即是广东广西边境啊北海那头。那么就落去那头呢做运输物流。那其实呢在龙巴站呢高腰港高腰嗰条桥呢即係同端州区嗰条桥呢落嚟基本上都係剛才我所讲咁样。个经济由呢度嚟废料台湾厂房地产特定嘅旅游区啊当别墅区咁做啊咁全部都係咁样形成。呢次讲到呢一度。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